我是新北京人。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 十年算不算短？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瞬间算不算长？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会在某个瞬间。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嗨，你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今天的一首歌呢，我们来听袁惟仁的一首《既然爱过》。 走一段路，记忆才能够深刻的走出，画面可以是灰色的荧幕，时间停在我们的当初，希望你也有好的归宿，写下我以为是我的包袱，想要祝福却变成嫉妒，我真的真的不愿意认输。我以为这个冬天你还用得到我的拥抱，我以为这个错误只要两个人不说就好，我想你应该知道，谁都不是这出戏的主角，我想你应该会说，既然爱过。这个错误只要两个人不说就好，我想你应该知道，谁都不是这出戏的主角，我想你应该会说，既然爱过。这个冬天你还用得到我的拥抱，我以为这个错误只要两个人不说就好，我想你 出戏的主角，我想你应该会说，既然爱过就好。 继续来听歌，我是韩丽。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爱妹带出的《最好我们都不懂》，以及邝美云演唱的《还我一个像你的人》，古巨基演唱的《蜜蜂》。 像一股神秘的力量，你活在我生命的中央，我愿一生绕着你打转，到最后一秒也无妨。我太渺小卑微，你有太多爱突入生命，对你我只会奉献，你那就算完美，今生只为你呼吸是宿命，我愿意辛苦时想起你都是鼓励，就算诞生在冬天里翅膀已停息，没忘记也甘心，至少在我心里全心全意我爱过你，你可以不在意。无神秘的力量，你活在我生命的中央，我愿一生绕着你打转，到最后一秒也无妨。我太渺小卑微，你有太多爱簇拥身边，对你我只会奉献，给了就算完美，今生只为你呼吸是宿命，我愿意辛苦时想起你都是鼓励，就算诞生在冬天里翅膀已停息，没忘记也甘心，至少在我心里全心全意我爱过你，你可以不在意。今生只为你呼吸是宿命，我愿意想起你都是鼓励，就算诞生在冬天里翅膀已停息，没忘记也甘心，至少在我心里全心全意我爱过你，我可以不自己。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郑中基带出的《半个我》，梅佳演唱的《只有你》。

片片的乌云，布满在所有的天空，我点亮全部的灯火，却赶不走心里的沉重。那乌黑的云布满在天空，是一片漆黑压在我胸口，叫我沉默，却仍想 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明 实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郭嘉露带出的《我喜欢懒懒的》，梁汉文带出的《我就是忘不掉》。 这思念作祟， 中身旁的空位，仿佛还有你陪。打翻的杯，沉浸坐满沉醉，而我却不想你不心碎，不想再爱谁。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巫启贤演唱的《伤心的人更伤心》。

honey honey， 每一次 honey 我的心都痛，每一次 honey 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每一次 honey 在我心，每一次 honey honey， 每一次 honey 我不想再痛，每一次 honey 只希望你回到我心中，和你一起分享，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有谁懂？何处吹来的寒风？感觉好空。温暖渐渐远离，一个人望着星空，那一颗星才是你。心触动，每一次喊你在我心，每一次喊你喊你，每一次喊你我的心都痛，每一次喊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每一次喊你在我心，每一次喊你，每一次喊你我不想再痛，每一次喊你只希望你回到我心中，和你一起分享，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熊天平演唱的《左手的情诗》，金海心带出的《爱的风度》，费翔带出的《六月雪》。 就像在问我那后来的后来。 去，好想念你说话的方式，好多回忆，好多祝福，面向大海丢一个瓶子，我写的诗飘向你的城市，面向大海丢一个瓶子，我写的诗飘向你的城市。 吃了，狂了，想了，做了，爱了，忍了，完全迷失了自我。我是傻了，疯了，吃了，狂了，想了，做了，爱了，忍了，哪怕也会有迷失。你是真的假的，快不快乐，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我完全没有把握。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步。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有种说不出的苦。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呼吸都变得麻木。你是清清楚楚，看我投入，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你别皱着眉头一句不说，永远都沉默。

会在某个瞬间。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下面请欣赏的是林志炫带出的《妥协》，轮回演唱的《不会放弃》，可米小子带出的《Buddy》。 天边，你说那才是你向往的天。沉默的我清楚看见，平静之下有着隐藏的危险。无心的承诺说的随便，遥遥无期的永远是你坚持不变的信念。我的认真你总不在意，只想抛开所有的一切，自由自在的飞。我跟接受你坚持的信念，无路可退，因为爱已不绝对。若是你认了心太野，就不能紧紧留在身边，始终相随。我心不变，我又何必要无奈。 心事我知道，我和他只是朋友，你并没有迟到。 每次看见他为你哭泣，我就突然好想把你摇醒，让你看清自己的真心，其实你对他不是没感情。你的游戏我都看在眼里，其实你更需要别人的鼓励。 两个人的世界三人行，你不要老忘了你自己，不要拒绝他对你的好，动不动嫌他无聊，让他因为你变得不爱笑。看得出你对他特别好，你的心事我知道，我和他只是朋友，你并没有迟到。 爱情需要再多一点勇气，你只需要听你心里的声音。 我是你永远的好兄弟，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不要拒绝他对你的好，动不动嫌他无聊，让他因为你变得不爱笑。看得出你对他特别好，你的心事我知道，我和他只是朋友，你并没有迟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欣赏曲颖演唱的《走进你的故事》，陈飞平带出的《永远到底有多远》，彭佳慧演唱的《北回归线的七四七》。 我真想忘了我能走到你的身边，我能走进你的故事，霞光里一起浪漫，总在盼望这一天。桌上台里翻来翻去一片片，也许它很近很近，也许是无法到达的遥远。你是否知道，是否已经听见我的心在呼唤？每一个夜半，我的梦都在辗转。你的生活戏剧如果缺少了一个配角，怎么能够上演？你的身边没有我，人生的舞台大幕就缺少了伴。 快开放美妙的心灵，快推开你的窗。 是圆满。 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存？ 深呼吸，西风给往事的你铭心，我丢开记忆中的你，隐姓埋名，再见吧爱情，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做一班漂洋过海的飞机，东北季风啊带我到云里，不要降落也没关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像双眼，世界好近，这一秒我离你三万里。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屠洪刚和王菲演唱的《爱人》。 爱人，我们依旧为这些年一直有你陪，你受了很多罪，一路随我很累。 爱人，爱人，我们俩说什么苦累，让每一种悲喜都过来吧，承受之后更相偎。 我选择了你，我从不后悔，相爱滋味两人慢慢体会，最初的诺言